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五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康， 我是希杰， 我是兰诺斯。 我好想笑啊， 为什么要笑？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才刚做完上一季吗？ 三分钟前吗？ 哦，对哦，哦， 对啊，这一集是连续连贯上集的下集， 哦，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咯， 超久的， 欸，同一天就要分享两次近况。 我的近况就是啊，我刚才录了一集好黑哦。 不，我要认真说一下我一个礼拜之后的近况。 又过了一个礼拜，那蓝豆丝的近况是什么？还是希姐想要先分享？ 我分享一下啊，今天仍然是六月6月底 还在6月底啊？现在已经7月了，好了吗？ 就在今天啊，我们录这第二集的时候，之前我下班的时候，我和维刚啊，先卡一下，我们上一集不是讲了很多九把刀吗？ 对啊， 知道九把刀买了什么吗？ 九把刀在他的这个个人的粉丝页，不是粉丝页，脸书上面，也算粉丝页， 对。 复合式的 买了小米九号车，就在我们某一集前两集吧，是不是 Nibble 九宝， 对， 他也买了， 他买了，他 就是那个可以站在上面然后撸来撸去。 为什么他要买？ 情商吧。 你上一集不是原谅他了吗？ 他真真切切的跟这台车有了一段感情，他就在那边撸来撸去。 对，然后就在今天下班之后， 今天是6月24号， 我带着回刚去花博园区的创意市集那边呢， 我也买了一台。 对， 九把刀买的是白色的，因为我个人呢相当的欣赏他，也曾经呢想要把书寄给他签名，所以我选择跟他不一样的颜色，我买了黑色。做人就是要黑白分明，不能在那边含糊， 没有灰色地带。 在那边藕断丝连， 对， 周五小姐。还有小内在那边藕断丝， 但是我觉得他跟小内为什么就可以断那么干净？凭什么？ 有吗？搞不好他们也有在联络。 搞不好明年我们又在聊一集说不能接受，又找小内，不能接受。搞不好明年我们要录。 好好，我等那一集。 每一年都在九把刀。 对啊， 我等。 他搞不好还有在联络，搞不好现在我们在录的当下，他就已经在小内啊。最近看到新闻，应该不舒服吧？ 我有跟周小姐报告，她说我可以打给你。我觉得对你也算是有过一段真真切切的感情。好了， 刚才我觉得该消除记忆的是九把刀。 好了，蓝豆丝刚才有想要发表他的又一个近况分析。 对，我现在要发表我7月初的近况分析。 今天是6月24号 了，没错，因为我已经可以预期我7月初会多惨了。 说吧，说吧。 我不是上一集提到说我的同事请陪产假吗？就是我的同伴这样子。对，但是在他回来之后，你知道吗？是7月初，7月初 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办公室是最忙的时候。然后我已经就是已经因为中间没有休息了嘛，然后又帮他 cover 一些事情，然后7月初又要开始忙，等于说我是连续的没有休息，一直不间断的一直工作，来不及去罢工，没有时间罢工了，你知道吗？ 一个月的工时有超过300个小时 啊！不要说，然后所以我预期我在7月初的时候会很惨，我要请产假。非常惨的惨， 非常惨的惨，我几个惨字。 对， 那今天上映的这一集是7月12号。我个人呢是来到了乌来训练所，担任一日讲师，为 大学生们讲解2小时的认识辐射这一门课。那细节有什么？7月12号有什么活动？ 在下个礼拜三。 下礼拜三是6月27号，六月、 啊、还在六月、啊。 现在是六月，下礼拜三是七月吗？ 现在 你我们现在是要讨论你的七月哦。 七月， 7月2号到12号， 我看一下 你的近况。 我看一下我的 schedule， 你的近况是什么 的？我的手机呢？ 好，在你找你的 schedule 的时候，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就是上一集我们提到的是王牌冤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利用这一个礼拜去看了呢？ 这个10天，7月2号到7月12号。 但我相信，如果有在听的人，应该是有去看，所以才要想听， 嗯， 对不对？ 上集这么精彩，又爆了这么多的料。 所以我预期这一集大家都乖乖去看咯， 非常精彩非常恐怖的 王牌冤家 无痛失恋， 没错， 这部片真的很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继续 cover 细节了，谢谢。 因为他找了一个 行程要找半天，你知道吗？ 7月2号到12号你的近况是 什么？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7月2号 你的近况， 我就来说我7月2号在干嘛。 你的近况最近发生什么事？ 7月2号早上， 嗯， 我在上韩文课。 哦，查韩呢？ 有不行哟。 然后呢？哎，那顺便打一下广告。我觉得我们有站的辣炒年糕还蛮不错的。 是 Dobogi 吗？ 嗯。好，然后呢？7月2号在上韩文课。 为什么我会上韩文课？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几乎每年都会有个传统，要去一次韩国。 是讲回娘家还是？ 嗯，单纯就是一个传统。然后上次去的时候，就是上次去买那个360摄影机的时候， 是 你说出来了？ 怎么了？360摄影机、啊、 可以说吗？ 这个我怎么不能说？ 还可以代购 哦，又可以代购， 这不行代购。 我突然很想，你做华航吗？ 我不是，我做济州航空， 政治正确。 然后。然后那次去，其实我之前就一直大概略会看韩文字，然后会念那个他们字，但我单字背不太熟，这样。那很久没练习了嘛，所以上次去的时候，我连怎么问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这个价钱还是会问了、啊，就是详细的东西还是就开始忘记怎么跟人家沟通。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有想要学好韩语这个念头已经4、5年了、 啊、 结果到4、5年了我都还是只会看那个字，还在 purple muffler 这样拼出来一个音、啊、我觉得我这样他觉得好像不行、欸、我应该要把这个语言真的好好练好，所以我就去报名了，回来之后我就去报名了韩文课，然后我想希望下次去的时候我真的能够跟当地人好好的沟通， 我还有点想哭， 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找一个朋友帮我代购360摄影机， 韩国人 ，天哪！你知道我跟他的沟通方法？ 关键字沟通法。 我上次有说吗？ 有说， 很痛苦，真的很痛苦。 你希望这一次能够跟他好好的、认真的谈话。 对，然后因为课程已经开了嘛，所以我上礼拜已经去上过一次课。 哦， 我觉得我程度还不错哎。 你真的上了吗？ 上完了，那明天还要上。那我同班的同学里头有好多啊，你知道，就是那种已经偷学过的学生，再去还没学过的 幼幼班，小三的学生 很容易产生一种 优越感。 就是这个都不会，就是那样念吗？就是， 但是你完全不被他们给打击，你就是你。 哎、欸， 对，他的就是他的意思，他是小三的学生。 不是 、哦，你是霸凌人家的？ 不是，我是只有浮现这种念头，那个0.3秒， 随机就发现你不应该用 对 知识 霸权来。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还算蛮懒惰，我就怀疑他们可能过没多久就会超越我，所以我就不要有这种想法。 龟兔赛跑的故事。 对，然后作业我也认真的写，这样。 好，这是你的近况。 嗯， 好，所以我们这一集要聊的电影是。啊、原来这是下集，所以我们聊的电影还是那个 王 牌无痛失恋， 你就是不肯加王牌冤家， 因为他 真的翻译太烂， 他真心的骗了我，但是我甘心被他骗，我就是小内。 对，这部片真的蛮好看的， 而且在大家看了 一次之后，其实我们已经各看了又看了一次哦。 在7月2号到12号这段期间，我又忍不住的复习了一遍，应该吧？ 我应该会， 应该会，应该会。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王牌冤家 2》 下集。 嗯，不是说这部片有二，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二， 因为有两倍的恐怖， 两倍。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我是希姐， 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这部片就这样吗？ 没有就这样吗？他其实演的角里面的角色啊，不管是演小配角或什么，都是大咖，都是现在的大咖。 真的耶，你看男主角是金凯瑞，女主角是凯特温斯雷，然后凯特温斯雷后来得了超多奖的， 没错，而且很多作品。 然后玛丽护士是克里斯邓斯特演的。 蜘蛛人， 蜘蛛人的女朋友， 嗯， 然后他后来也得奖，忧郁症那部片嘛， 就是有外星，不是外星人，他在 外星球撞地球的那部片 之前，然后他比人 是不是？ 他比人很老了，他只是看起来稚嫩而已， 嗯， 然后还有那个助手，工程师助手， 绿巨人， 马克鲁佛洛。 还有演《出神入化二》，还有演《曼哈顿练习曲》， 嗯， 然后还有 《出窍情人》， 《出窍情人》，然后好无聊、哦，我们就把它念一遍，听众一点感觉都 没有， 听我就好。 没有，刚刚讲这些人就是演技派的，好吗？ 一提一下就有了，还有 是没错啊。可是问题是，他们就是彼此。产生出来的火花，然后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的本分，所以导致这部片就是很顺，很好看。 不是啊，这种东西叫做，你知道什么叫做论文吗？ 什么？ 曾经有一个教授这样讲，就有一些学生，他就把资料收集起来， 嗯， 然后整理一下，然后就当论文，教授就直接把这本论文往他头上砸。 哦，好有画面哦。 他说你这个叫做 散装的吗？ 他说你。这个叫做资料整理，不叫论文。论文是什么？维刚，你说说看，什么叫论文？ 就是在前人的资料之中寻找一些脉络，加上你自己读到的、有创建的一些见解，把它揉进去，揉进去，揉进去，说产生出来的那个产物，才有资格叫论文。 差不多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部片我们还没讨论深度到吗？ 我们还没有。 你问我卡死 了。因为我想， 像我们上一集就很好啊，上一集就是把我们的生活经验 啊， 在这一集，这一集把 Wiki 念出来，这个过程就叫做资料整理。 没有，我们要先拉回观众的那个记忆，因为观众可能第一次接触这部片吧。 没有啊，他已经看了、啊。 对，我说他们看了，可能因为跟我一样看到《王牌冤家》，以为是搞笑剧就没有看， oh, okay. 结果时至今日他才看。 好， 应该有这种观众吧？ 嗯， 是吧？ 我还是想要多了解一下蓝豆丝的那个前世今生、爱恨情仇。 我跟他没有爱恨情仇，好吗？ 跟谁？跟谁？我没有说什么、啊， 他没有说谁， 我没有，我说跟这部电影啊。 我觉得每一段时期大家都有不同的欣赏的事物， 嗯， 对不对？ 对啊，对啊。 但是每一段时间你有喜欢听的音乐，我现在就是喜欢听重金属摇滚的音乐， 嗯， 我改天就是喜欢听轻柔的音乐嘛。 但是总会有那个戒断的一个过程嘛。你因为什么而戒断？因为什么而爱了？因为什么而不爱了？比如说，我觉得我就很想要，哎，不然我开一个话题啊。为什么凯特温斯雷要先去洗掉记忆？ 为什么他先开始厌恶了那个跟他朝夕相处的金凯伦？你们觉得呢？ 我的觉得他在这部片，我觉得他演得很好的地方是他有把他角色的特色演得很明显， 做他个人的特色， 对对，就是冲动，那个女生就是冲动，然后 染头发，然后做一些行为，讲一些话，就是比较冲动。 然后他们相处之中常常会吵架嘛，那每次都这样吵，每次都这样吵。那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有一次看到这种名片，那个 广告， 空白公司的广告， 三个月让你瘦五公斤。 那他也是吵完， 我要试，我要试， 隔天马上就去， 立刻尝试，立刻使用，没有让子弹飞一下，立刻使用，发现记忆就被磨掉，还来不及。 没有去 Google 人家的经验分享。 那他在因为电影里面几乎没有演到，可能有一点点，但是好像没有演的很多，就是他被抹除记忆的过程，他没有演， 他没有演， 所以。我们脑内补完，蓝豆是觉得他在被抹掉记忆的时候有后悔吗？ 我觉得没有，因为他就是一个想法非常快速转换想法的女生，所以他既然想要这样做，而且电影里面他是跟他交往了两年，两年之后他还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在两年之内，他真的已经累了，就真的很想要找回自己快乐的生活、新生活，所以他觉得唯有放弃金凯。跟金凯瑞在一起的时光，我才有办法，对，我才有办法脱离这种就是周而复始的吵架。对，所以我猜他是还来不及后悔，就是他看到格式化就是1-100%， 1-100%， 所以他没有后悔， 他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因为他是完全忘掉了。对啊，所以 突然觉得有点感伤。 对， 就是。 而且有没有想过，他这么鲜明的个性，相较一下金凯瑞的那个避暑，是因为金凯瑞太避暑了，总是要在一段感情里面，总是要有人互补的嘛。他越这样子，他就只能越外向，然后越外向，他又越被嫌吵。对， 就是他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没错， 就是你当初喜欢我，就是因为 我 外向， 大咧咧的， 我个性很鲜明。我很积极主动，会有很多疯狂的想法和点子。但相处久了，你就觉得我这样不稳定，觉得我这样子是过度情绪化， 对 之类的。 对， 所以你们都觉得他有认真的想清楚。那金凯瑞呢？我个人是觉得他演得很。 他挣扎了很久， 他没有挣扎一天呢。他发现 他 女朋友， 生气， 对，他就生气，他就说：“我也好，你消除我的，我也要消除你。” 他就是一种报复的心态， 有一种就是你烧掉我给你的东西，那我也要烧掉你，对不对？就是。 但他其实一直到他去，我觉得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其实不是真心的想删掉那些记忆， 是他开始看到有 那金凯金凯瑞跟变音人有什么差别？ 就是 EQ 嘛，大家 男人就是 EQ 低。 对，那个上次 冲动， 你的结论， 对，才会造成这样。你看他 EQ 太低了，他太生气了，因为他就发现他的记忆被先消除了，这种面子的问题啊。 我觉得 那有没有更好的解法？如果我们用理性的方法， 对我现在就是来探讨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部片，不是真实的， 对， 所以我想来问问看两位。跟过去的B 三有在听这个节目吗？ 没关系，你要问就问吧。 比如说先 问我能够承受， 先问维刚 好，可以吗？ 维刚跟某一任，比如说前任的某一个女朋友，里头啊，刚分开的时候，那一段的有挣扎吗？或是有煎熬啊、什么之类的？ 我最近啊有一个痛苦的抉择，就是我同时。录取了台大、清大跟北科，但是呢，清大我快刀斩乱麻的填了放弃入学申请书，然后就寄出去，而且我寄出去的时候还带着微笑， 有后悔没有后悔？ 完全没有后悔，因为我就填了我的那个名字、身份证字号，还有当天的日期，把它折成三折，放进信封，填好地址。就 开心的把它丢进了 订书针，订书机还是用胶水？ 胶水， 嗯，乖， 胶水跟订书针 不一样。 订书针对邮差比较痛苦， 对，因为订书针可能会刺到别人，所以现在都不能用订书针了。 嗯嗯嗯，推广一下。 对， 然后我就把它快乐的寄出去了，就是我只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思考了，发现我跟他 有 过真真切切的一段感情，但情已逝，哎，我就把它寄出去。但是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即使今天是7月12号，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两个学校，剩下的两个学校里面去做出选择。这绝对不是闪躲话题，绝对不是闪躲细节的问题，而是我曾经也有过这样子的感情状态，就是我没办法抉择要跟第一个女生还是第二个女生，这两个女生要跟哪一个女生继续走下去，我就是九把刀 又来了。 我当下 出现， 我当下就很痛苦，我就两个都放下。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但是我的心里在当下觉得很平衡，因为我两个都放下了， 公平， 没有对不起谁， 好像有这样子的那个心， 所以你那个时候其实是真的已经两只脚都踏上去了。 算吧， 他们两个也同时放下你了，他们两个也同时放下你了吗？ 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 我先讲一下这个，因为怕很多人这个时候正在骂维刚，这件事至少有15年了。 超过 远超过15年，你看 没有啦，我现在也没那么老。 国中发生的事吗？国中吗？ 我们不要去， 绝对是未成年的时候，对吧？ 我们不要去经历那个时间点， oh, okay, okay. 反正就是年少轻狂时。 嗯，那换那个蓝豆石， 我记忆力不是很好，我已经忘记那个问题了。 你已经做过空白， 对，我已经处理到100%了，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 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一种观众想要听的是这个， 无法抉择是吗？哎，现在是经历什么？ 都要经历什么？ 看你们两个都被记忆洗掉， 我有被你记忆洗， 就是像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这样，他们因为他们两个是因为吵架而想要忘掉对方， 对，是， 但一个真的马上去忘掉对方，但一个就是看到别人忘掉对方，他才去忘掉对方。 但是他们中间像这部片着重在金凯瑞，那他。他在记忆忘掉对方的过程中，他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他其实不想忘掉对方，因为 他觉得那么痛苦的记忆其实还是有保留的价值， 对对对对， 就是他根本就不想要海特温斯雷离开他的生命。 嗯， 算吧。 然后你是想问我说，我会不会去参与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 很想要去清除记忆的行程吗？ 之类的。 有比想吹电风扇还要想吗？ 真的完全没有。 你要想一下吗？ 我先想一下，我要看我分享哪一边。 那我先分享我的好了。 好啊。 哎，这部片我看的时候非常有感觉哦。我上一集是不是有说过，我有每年去韩国一次的海传统？ 不是上一集，是上一段。 上一段 我已经的记忆被抹除了。 对对对，我已经搞混，因为同一天录的。 然后呢？ 哎，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以前啊，曾经啊，大家都知道哈。 大家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我曾经。 你现在讲 啊？这为什么不能讲？ 有人知道吗？ 这为什么不能讲？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以前有一段异国恋情。 异国恋情。 那段是非放了很重的感情进去。 嗯。 还有钱。 真真切切的有过金钱的往来。 反正后来还是分开了。那。分开之后呢，偶尔光是想到这个回忆都还是会觉得很难过， 潸然泪下， 就是这么美好的回忆的东西却被迫要放开，那过程会很痛苦，所以呢对这个国家呢就稍微有一点感情在。然后因为有曾经一起去过那个国家嘛，所以那个现在同一个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再去一次。只是这次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我走了同样的点。 嗯哼， 发现同样的点没什么嘞，就是当下那个时候很给你很美好的回忆的东西，你当初觉得哦，这绝对是人间最好玩的地方了。可是你 隔了事后你再去，你就会觉得没什么，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那但是当下会有一些回忆会跑过来，那你就会发现哎，记忆被删除之后那个意义整个会不一样。所以我说亚里士多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就不要点你就不要看，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记忆是灵魂的誊写内容，就是那一段我记得非常想忘掉那段回忆，那些回忆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灵魂，我想过说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忘掉这样有多好，但是后来发现这些记忆就是我阿姐之所以能成为生活大师的原因，就我在过程中领略了很多事情，可以根本就不用去理会它，就是你会很小的事情你会看得很重的事情，但这中间有些逻辑可能没办法在节目中说明，但是总之痛苦的回忆是让你成长的好动力。 好，太感人了，我希望听众利用休息的时间沉淀一下， 那我们回来再听听蓝豆师的经验。 欢迎回来，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和我分享了吗？ 为什么突然气氛会变得这么的凝重呢？ 因为我觉得要把自己的记忆挖出来给大家， 这个过程就很沉重， 有一点点，但是对沉重。 我们还没有这样子主持的经验。欸，像我个人非常喜欢， 我记得 Peter 曾经讲说你要让观众信任 你，我跟你讲后面我补一句，你自己要先信任观众， 信任观众， 你要抱着 听众， 对，所以你要先把你自己的一些不愿意跟别人轻易分享的东西先分享出去。 欸，这个我有经验，那我可以聊一个轻松， 为什么不让蓝豆丝？ 没关系，你 我先让蓝豆丝先再酝酿一下。 哎，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她十月要结婚，女生。然后我在跟她互动的，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要怎么样跟她互动会比较好？哦，她是我硕班的同学，哎，我要怎么跟她互动会比较好？然后我就跟她分享了一个小秘密，感情上的小秘密。欸，然后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个感情上的小秘密，然后我们彼此就产生了连结，然后这个连结呢就是，哦，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个秘密，你知道我心里有一个秘密，我觉得这样子的互动方式就会产生信任感， 真的， 因为你们彼此都掏心掏肺了，给了对方一个你所珍惜的回忆，珍惜的一个秘密，珍惜的一段记忆，那对方就，而且你也没把它讲出去，你就把它默默放在心里面，而且他也知道你没有讲出去，你也知道他没有讲出去，然后彼此就会产生信任感，然后再这样子下去所发展出的友谊呢就会非常的坚固，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心得。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你们就是交换了一点点的灵魂成分。 灵魂的成分做了一点点的交换， 所以你们两个关系当然会好了。 所以这也是人和人之相处的一种模式。而我们今天在节目上把一些秘密公开出来， 透过网路，网际网路，把我们的灵魂复制了好几份，分享给 想听的人就可以拥有， 甚至是远在中国那些 对我们台湾人不信任的朋友， 也能对我们产生信任。 天哪，光这样想，甚至美国 NASA 现在太空站可能有一个听得懂中文的， 他正在学习中文。我的中文不太好，但我喜欢听快速接头。 他今天得到我们两个的灵魂， 灵魂， 但他还没拿到蓝豆丝灵魂。 那我现在要把灵魂交出去了吗？ 是的，请说说你的灵魂成分。 跟远在太空站的 NASA 员工分享一下你的灵魂吧。 Hello， 你好 ，NASA 员工，这样可以吗？没有啦，其实就觉得真的，如果要把自己的那个回忆讲出来，实在是有点沉重，不是不好，但是有点沉重，毕竟要尊重这一段回忆嘛，对不对？所以我讲一下，就是如果说我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会想要很想消除记忆的话，哪一段是很想要消除？是没有的，真的没有， 因为都很珍贵。 就是我觉得，但是我不会随便去触碰那些记忆。就像那个这部片里面，它标注记忆的方式是用东西，然后就像一个坐标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自己也有很多坐标。那我的房间呢，就是地图， 有很多值得珍惜的回忆的那些标的物。 对，就是我都会把东西放在，就我的房间里面全部都有，对，就还蛮多。各式各样的收藏，对，然后所以我知道那比如说某一个东西 A 在那边， 你知道， 我知道 A 在那边的话，但是我就不会去拿它。就比如说第一个抽屉右上角左边有什么东西，我就不会轻易的开那个抽屉， 因为一开就会触动记忆的 开关。对，然后可能B 在另外一个柜子的被一本书压着，但是我也不会，我知道他在那边就好了，我也不会随便把抽屉打开。就是我处理我的记忆方式是这样子的。 我可以再分享另外一部电影，还有结合刚才希姐所说的亚里斯多德，他说什么？ 灵魂不是记忆，是灵魂的腾血。我是念成 腾血 内容。 记忆是灵魂的 腾血内容 。让我想到了一部日本电影，叫做《花与爱丽丝》这部电影。 哇，《 花与爱丽丝》这部电影里面有一段，就是蓝豆丝刚才所描述的，就是那个女主角她在要毕业的时候，她的爸爸送给了她一支钢笔，也就是希姐之前喜欢写的那个钢笔。那这个钢笔有誊血的功能，但是一般来说这支钢笔不会被打开来使用，它会被放在，他爸爸就跟他说这个钢笔会被放在抽屉的深处，你可能很少会看到它，因为它放在抽屉的深处，但时不时你还是有机会看到这支钢笔，那你就会想起这支钢笔的纪念意义。虽然它并没有被你拿来誊血，但它在你的灵魂深处誊血了什么，是吗？ 就是这样。 我也可以分享，你可以再晚点再分享你的。我们故意一直买梗，故意一直吊大家的胃口，这样。 蓝豆丝， 这你刚刚讲那个我有经验。就在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大学有延毕一年，因为我不想那么快毕业。那个时候啊，要搬走了嘛，要毕业要搬走了。 是， 搬走之后我就开始整理要搬走的东西，然后就在柜子的深处找到了大学一年级要刚入学的时候学校发的那些文件。然后我就这是什么啊？拿出来一张一张的看。看的时候就像电影演的那样，真的脑海中这五年的回忆啊，跟 QQ 啊就送了他们那些好朋友的回忆，就一幕一幕的一直从脑海中，还有暗恋的女生啊，就是一直想对对对，就在然后边想过程你就会情不自禁一直边掉泪，单纯就是即将要离开这些创造你这么多美好回忆的地方，然后就会一直掉眼泪。然后我就把这件事，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流行的是音乐与繁星 B BBS， 就把这段回忆，把这段经历，有趣的经历，PO在了音乐与繁星的我们自己班的班板上。 有得到什么回响？ 但是我们班 都是臭男生， 都是臭男生， 绝对不会有人跟有共鸣、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共鸣。 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有把这个故事放在深处。 对， 但 他们没 有 拿出来， 开抽屉。 对， 如果说 他们心里苦，但他们不说。 如果说他们如果不是真的跟我一样，对这几年的回忆非常重视的话，我们怎么会到现在还常常六日？现在都已经毕业几年了，十几年了， 相聚在一起 十年了，那还是常会哎，比如说明天一起去看黄罢工啊，什么东西、啊？ 送一下他电风扇给他们 啊？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不对？ 是啊。那蓝豆丝的这个心得 要下一段吗？ 下一段再说。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我是细节， 我是伟刚， 我是蓝豆丝。 嘿、hey, ，那个 NASA 的员工再跟你道歉一下，刚刚让你等了一下子， 卖了很多关子呢。 嗯，那我们现在真正开始，请蓝豆丝分享一下他自己跟这部片啊、这部跟 NASA 员工是不是用英文来讲？这部片的片名叫做我英文不太。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对，这部片的有关的一点回忆。蓝小姐请。 哎呦，不要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他在触碰记忆的时候一定有不同的整理方式还有收藏方式嘛，对不对？ 是。 那我的话就真的像电影里面一样，就是可能因为一个名字，就是这个男女主角的名字，然后或是一首歌，或是就是比如说他在男主角在吃便当的时候或中国菜的时候，就会想到跟女主角相处的记忆，就是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也都是用这种就是画面式的方式来整理记忆还有东西嘛，就所以我还蛮喜欢看电影的，是因为除了电影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浓缩一个故事，或是透过电影来告诉你说这个是怎么讲呢， 产生共鸣， 对，或是跟这个社会要怎么样互动之类的，对，或是这个导演他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要透过电影来告诉你。嗯，那我在大二的时候吧，我在电影院打工一整年。 嗯， 是不是听起来很高兴？因为大二的时候大学生没有钱啊，哪来钱去看电影啊， 所以打工就可以看。 对，我们打工就可以看电影，就是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机会，可以看看最新上的也可以看哦，只要你有时间，你的班表有机会的话，你就可以去看电影。所以我那时候在一年之内看了好多部电影，什么电影都看，明明就不喜欢看，但是因为有免费的电影看，所以还是会去看。然后那时候也就是有一个大学的男朋友， 嗯哼， 也是在工作上认识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透过电影看完之后，你就会有很多想法嘛，然后就会互相讨论，所以每一部电影的心得，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值得珍藏的记忆，因为你就可以知道说啊，原来有人想法跟你一样或是跟你不一样，那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那个差异， 吵架 互动， 不是只有吵架好不好， 查影评啊，看谁对的啊。 没有啊，通常是争论比较多啦。欸，你们欸，我刚刚那一段 男主角明明就没有死啊。 继续 我们是怕你哭才逗你， 是不会都已经那么久的事了。 现在你有翻出你记忆的柜子了吗？ 有，因为那个算比较浅的， 浅的柜子， 比较浅的柜子， 不用打密码， 不用。 你只分享1/1的灵魂吗？ 我 觉得有拥有我的一分之一的灵魂就够了吧。 好好，你就 是吧。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段的互动，就那一整年因为电影产生的共鸣或是奇见，就是都是一个还蛮值得的回忆。所以有时候我在看一些旧电影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哦，那部电影就是我当下在院线片上映的时候我就看了，然后我的想法是什么，那时候看的感觉跟我现在再看一次的感觉是什么，就会有不同的体悟。 这部片是2004年、那个时候你差不多是大三左右吧。哦，我不小心透露你的年纪了。 没有，那部片不是大三啦。 反正是比较大几啦， 小 或研究所， 小学。 那你那个时候看这部电影， 有看这部电影吗？ 那你最近又再看了两次？ 我那时候没有看这部电影，我就说这部电影的片名让我觉得，而且不是每部片都会上啊。对啊，不是每部片都会在台湾上映。 那你有想象过，如果回到大二的时光，和那一个人一起看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吗？就像金凯瑞他在他的记忆之中用他的情感去 就把它藏起来了， 去藏起来，或者去推论了一段新的记忆。 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么浅的柜子？ 不知道，你没诚意啊。 不是 不愿意跟观众听众建立信任 感，就是因为这个柜子浅到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放一个柜子收藏它。因为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有很多想法， 我好像没有分享到什么。 这个因为可能真的是讨论到最后太发现每部电影都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就会发现没有共鸣了。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因为看电影的内容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 完全没办法有沟通， 因为电影而吵架分手。 就是，不是吵架，没有吵架，只是会发现说慢慢的，对价值观 不太， 然后发现真的有落差。可能我每次在讲什么时候，他不是太懂， 然后，他讲什么时候你也无法体会， 我会觉得那个很浅，太浅。 所以单单只是电影讨论都可以分开一对情侣。 所以是不是如果可以跟我们很合的想法的听众真的可以再跟我们在一起很久， 那 这样吧。 好，那我再问三个，一个每你们每人一个私人的问题，你们要不要分享？有人可能会有现任的考量所以没办法分享，那你就用笔的让我知道就好，跟观众可能就不知道。 那观众就知道说我没有讲，就是我不想分享， 因为这个真的是观众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不想分享。就是你们跟以前的前任的那些记忆留物，就是比如说他送你的生日卡片啊，他出国送你的纪念品啊，或是说你们一起去哪里玩买的东西啊，你们在分开之后会留着吗？我刚刚请先回答。 我觉得我比较残忍。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个人觉得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因为我家穷，家境一度没有很好，所以我就养成了收集杂物的习惯。我个人觉得我有收集杂物的习惯， 看你的房间也看得出来。 但是这是我自我的体悟，我知道我有收集杂物的习惯，而且我很珍惜那些杂物。我看到那些杂物，我会舍不得把它丢到垃圾桶，因为家里曾经穷过。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请别人把它丢掉。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东西我一辈子都不会再用到了，而且它也没有什么纪念价值。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房间，然后顺手拿走了那些永远不会再用的东西，那些杂物，我其实是很感谢那个人。所以有一些希姐刚才所问的那些问题的那些可能有一点纪念价值的东西，我的妈妈问我说，那你那还要不要？我就说你帮我决定吧。我就 你也不知道 我在外地嘛，我在外地上课我在工作嘛，我就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你这个这个回答超巧妙，就算替人听到也不会怪我一杠，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在哪 儿。但是我都有， 我知道他有丢，但是不知道在哪。 每一个时期回到家里重新要再出发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些东西一箱一箱的搬回家。 然后我妈就会碎碎念说：“你要不要整理？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决定吧，到底要不要？”然后打电话来传简讯什么：“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然后我就都千篇一律的回答了：“嗯， 妈妈决定。” 看你了， 但是你妈妈真的有把你东西丢掉过吗？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不会去问，他就是不去打开那个柜子。 对，我知道我家有很多那个暗锁啊，还有暗柜啊，比如说天花板上面居然还可以放三箱东西，然后地板那个榻榻米地板打开还可以放五箱东西，但是我完全不会 去 开 它、 翻阅它。对，这是我的回答。 那蓝豆丝呢？ 其实我房间也是放了很多的标记物，但是我不会把它们收得很好，因为我怕收太好，因为你在收的过程中你就要去回忆，所以我不收。 哦，所以你可能还有跟小学男朋友的东西。 小学没有男朋友， 国中男朋友的， 国中也不会有， 高中男朋友的好像有，高中男朋友的东西可能现在还在你家的某个角落，是这样的吗？但因为太久远，所以它已经在非常非常深层的地方，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它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可能那样东西会在哪一个附近我知道。 所以它的确在，但你不是刻意不丢它，而是因为要丢它的话，你要先把外层的东西。 不是要丢它的话，势必要先整理。所谓的整理过程，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就好像在消除记忆的那个过程很痛苦，因为你每一个都要乱过， 你 才有办法。 不是，我说你是感情上的痛苦，还是劳力上面的痛苦？你不想，你想逃避的 是哪一个？这个我还没有做过，所以我不能回答是逃避还是情感上、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不行。 那我也 是 想我的 细节，对啊，我很想。难道是还有结语？ 像你们都很闹，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每一个我都留存了，而且你问我在哪里，我跟你在我家楼上的某一个箱子里 一样吗？ 但是我知道它放在哪里，而且我把它们整理的好好的。 我大概知道它在哪一个角度就好。 然后重点是说，如果说某一任问我说你跟上一任的东西丢了吗，我都还是会说我丢了，但我其实根本没丢。我在 你现在讲出来大家都产生了不信任感，就是细节会。 我只是告诉你说我没丢它，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清朝灭亡的时候中华民国有把清朝的东西都丢掉吗？没有啊，放在故宫博物院啊。我大概就是在家里盖了一个小小的、超级小的故宫博物 院， 对，就是放那些东西。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当然是就文物保存，就是历史价值的东西放。我并不是跟那个人还有什么藕断丝连，但是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对啊。但是有些女生就会想要逼迫你 摧毁， 连文物都要摧毁，就有点像是中国 被圆明园被入侵， 文革那个时候， 圆明园被入侵，然后烧什么东西？ 不是，比较像文革，不好意思。对，就是有文化革命，但是我是抱着这个东西是你的记忆，既然是你的记忆，就是你的灵魂腾血内容。那如果你把它扔了，那你就是在把你的灵魂 失去。 把它扔掉。 我不整理不是因为我想要扔掉我的灵魂，是因为我不想要看到以前的灵魂嘛。 对， 是不是？ 对。 可是而且对，还有一点，比如说马克杯是实用的东西吧，对不对？可是当我自己平常正在用的杯子破掉的时候，我要去找一个马克杯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 因为你要取哪一个人来当做你接 着要使用，对，所以我每次看完所有杯子，不是 好多， 没有 复数型，是一个复数型 不同的，然后我就会再把它放到盒子里面去，然后再收好，也不是收好，是再放下，就然后再去拿一个别人我弟的杯子来用，别人 创造一个新的， 对，创造也是随便拿一个。 我有新的题目。那我想要留在下一段结语的时候。 好， 好，所以这一段我们大家是分享我们要如何处理回忆的过程。 交换灵魂。 那我这样有跟听众朋友交换到灵魂哦？ 一点点。 很多啊！ 我觉得我讲了很多， 我也分享不少。 对啊， 我明明就讲很多。 你们就是点到，我听完我只知道你哦。你没有 不用整理，不用整理，不用整理，好吗？ 好，这段就是 讲的，不用。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兰诺斯， 我是希姐。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那个妈妈的 灵魂，我们交换灵魂。 哎、欸，我想要把它导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最近现在几月了？ 七月啊， 七月嘛，哦，就是那个华航空姐罢工的状况，是你们觉得会？我觉得越演越烈，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不知道可能结束了。 我希望他们撑住，因为午后雷阵雨的关系，然后又暑假航班本来就是尖峰期，所以如果说在资方他们不妥协，他们真的， 他们换了今天昨天换了一个董事，已经是我生日那个时候， 好久以前换了一个董事啊， 那个董事长似乎 有释出 善意。对， 是没错，可是这个是 啊，反正我们就是6月24号录了，我根本不知道这段期间发生 什么事。但是我预期啦，预期就可能如果资方强硬的话，这些空姐就是这些罢工的员工如果撑不住的话，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家境都是很优渥或是真的可以不用上班吧， 对，他们还是会可能 像我本身 资方有可能妥协， 对， 但劳方也有可能受迫于某种因素而必须要把这样子的理念和想法和愿景， 对，除非他们家人很支持他们，家人是都支持的，所以他们才有撑下去。但是如果只要有一个两个开始动摇的时候，这个组织 就会瓦解， 对，因为毕竟在劳资双方，劳方还是比较处于一种被动的方式。 欸，所以我想要分享，不是，我想要请问两位的是，你们觉得华航的空姐对华航是什么样的感情？对这样子的公司是什么样的感情？就是我们刚才都在谈论男女之间的感情嘛，或者是同学之间的友情，但是员工跟公司之间的那样子的互动联系方式是怎么样的一个连结？你们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 我分享， 好，请说。 我的好了，基本上我有时候看不到我们公司的一些做法的时候，我是说，就是上面的人的互动，或者是内部的组与组之间的互动，我会觉得这个公司这样子真的不是很好，或是某些人的工作态度会让你觉得说你是来干嘛的，这样子就是， 但是这。 对， 同人的工作态度影响你对公司的认同， 这样你会对公司的评价应该是往下的跑，对不对？ 对，有可能。 但是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公司，所以说当外界不是这个公司的人，他去跟你公司扣一个不是真实的帽子的时候，就是乱骂，乱骂你的时候，就是讲的不是事实，你就又会有一种想要保护公司的一种念头。就是觉得，因为可能他如果他讲的是真的就算了，那如果他讲的是假的，你就会有一种反抗，觉得大家应该要，就是你反而会对公司有一种正面的态度，觉得大家真的很辛苦，还要被你这样念， 捍卫一下公司的。 但我说大家辛苦是指某些比较 辛苦的辛苦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华航空姐在这个事件之中，事实上他们在对抗的是资方。而这个资方又是公司的比较 top 的那些大头们，那他对华航这两个字，中华航空这四个字会有认同还是反向的不认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关系， 包含说这样干得不爽，为什么不离职换到挑了别家航空公司那么多间，为什么不会选择这一条？ 但是我以身为华航空姐，曾经身为华航空姐为荣之类的那样子的， 因为他们想要这一家公司做得更完善一点更好，所以他们就反过来想要鞭策一下就是经营阶层，就是如果透过这样子的罢工的活动，然后告诉他们说其实这样子是不对的，那资方也要被教育，再教育一下嘛，为什么别家航空公司不会被罢工？ 对， 他们没有工会啊， 也是啊。 如果大家认真思考的话， 所以这工会的健全就是他们要发表意见嘛，那他们要让资方听到他们的话。那但是久而久之，他们都不予接受工会的意见的时候，就是会变成那种比较抗争的行为出现。 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一起向上提升的方式会比较好，资方和劳方。资方并不要总认为劳方就是要主工会对抗资方，就是他们可以一起 对 向上提 升，就是一起解决嘛。然后我举我们公司的例子好了， 是 就是我们公司有一条规定，我不知道什么规定 啊。哦，好，你们公司有一条规定， 什么规定啊？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吗？为什么每次都 刀我就不剪掉了？ 完全不要剪，就让听听看你 为什么有钱的声音啊？ 没礼貌啊！ 那你们公司有什么规定？ 你那些听众都把灵魂还给你了， 就是在录音的时候不可以数钱。 为什么？好啊， 公司的 规 定 就是说，你如果出勤三天，就是不明原因的缺勤，你就自然的被 fire。就是 不明原因不出勤三天， 对，你没有讲，没有事先的请假，也没有事后请假， 嗯， 就三连续三天， 但是我个人认 为， 我个人认为我不会犯这种错、啊。 对，每个人这三天其实还蛮夸张的，因为你有同事嘛， 啊、 同事会可以帮你请假或什么。 我生病了， 所以如果今天华航空姐在七月多的时候还坚持住的话，其实资方可能也有，就是对他们已经算宽，也不是宽容啊，就是。欸、可能没有用这一条，我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一条、来惩罚他们，就是他们没 有 测到 彼此制衡的制度在那边，那要 看谁要用而已、看怎么用，谁要用， 就是有两败俱伤的玩法，也有一起向上提升的玩法。 对，所以我觉得这考验华航新董座的那个智慧，也考验我们新政府的智慧啦，因为毕竟这么大一家的公营企业，你这样子发随随便便就发生罢工的那个行为的话，是不是会对消费者产生不信任感？ 嗯，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次至少到现在，你没有来，快两天而已。哎，大家对他们都很肯定啊。 是啊，因为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 或许七月十二号已经 变了。如果他们是你的家人的话，是不是就是会支持他们？ 那再把这个问题再变形一下，那你对？你们的学校会有这样子的情感投射吗？比如说这个学校出了杀人犯，或者这个学校出了杰出校友，你会觉得与有容焉，或者是觉得有一点难以启齿，觉得有点羞愧，就是不同的事件导致不同的态度吗？ 倒是不会，学校因为学校真的人就比较文化比较复杂一点， 又有各种科系、各种文化、各种习惯， 所以他本来就有出好人坏人，我都不会觉得太惊讶、哦、 所以觉得那个联系是比较 弱一点， 弱一点。我也这么认为。那蓝豆丝， 我觉得学校吗？ 完全无感。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之前，你已经忘记你是什么学校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学校真的是会连结比较少。就算是我的母校发生了一个什么，社会出了社会新闻的人物的话，我觉得那好像也是他自己的人生，就是，但是因为你这是工作，你罢工， 嗯， 你不去上学是你的权益受损啊， 嗯， 但是你不去工作，是我把我之后的生涯规划赌上去了， 一个是一个短期的， 对，然后我 一个阶段性的，但是职涯感觉是。长长久久， 年年无绝期呀、啊！ 长长久久， 对。 理论上，他要陪伴着你，就算你换公司，这个职涯、这个专业也是陪伴着你。 尤其是空姐或是空少这个职业是专才，不是通才。 嗯、 他们必须有先这样的目标，他们才朝着到成为空少或空姐、空服员的那个角色去迈进、 嗯。 所以他们要破釜沉舟的话，我觉得才有办法达到他们的诉求。 所以他们是真的赌了。 对， 人生赌了青春，赌了几乎全部的， 赌了全部。所以我觉得真的华航要好好听他们的声音，听听他们要想要说什么。当然是如果无理的要求，我要加薪，我要加 bonus， 就算了，因为这每个员工都想。但是除了这些要求之外，是不是他们有真正想要的生活？就是除了工作，他信任中华航空，所以他去上班。 嗯， 他产生了共鸣，所以他参加工会告诉你他的声音，对不对？ 好，那你们觉得《王牌冤家》这部电影里面的小护士啊，还有那个工程师 A 啊、工程师 B 啊，他们对那个记忆消除的这个诊所有感情吗？有投入吗？ 我觉得 有认同吗？ 除了那个小护士以外， 嗯， 其他就是在混日子啊， 反正就是一个工作。 工程师他就把这个当作是他的工作，例行性的工作。嗯、今天要消除谁就消除谁啊？ 怎么消除就照程序走嘛。 对啊，就 auto 开下 去。auto 开下去，然后就开始 线接好，最后就可以出去了。嗯， 那为什么你会认为小护士对这个诊所会比较有感情？ 因为其实他跟他崇拜这个医生，仰慕这个医生的专业啊、嗯，所以他可能就是非常认同这一家公司的所作所为。 而且他一开始非常，他觉得这个医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所以是透露出他的价值观。 嗯， 只是他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工作态度显然还是不是很好。对， 哎、欸，好像差不多就这样了。 那你讲那么多是要套你自己的想法？ 没有，我完全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想要把中华航空啊，还有玛丽啊拉进来再闲聊一下。 那你自己呢？ 我觉得 你对公司， 我在改变 公司还有学校的想法， 因为我本来不是混血儿， 嗯， 但是我毅然决然的跟我的母校说了再见，就是我寄出那个放弃入学申请单的时候，就跟我以前的学校切断了连接。 你就变杂种 了？我就变杂种了。我觉得 不是吧， 有一种兴奋的感觉。然后我也在想，哦，现在的公司我对他的认同度本来是百分之百，但我产生了怀疑。就像希杰刚才所提到，欸，有时候看到其他同事的工作态度价值观，欸，有时候我也会检讨我自己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或者是公司高层的一些决策，我的认同度下降了，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的疑惑，想要请教两位。欸，我觉得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们好好去想一想认同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不认同这家公司的所作所为，势必可以找机会转换一下你自己的职涯。 我刚现在就是 在调整， 啊，所以我希望下一集可以知道维刚最后选择了谁，谁被你拿起，谁，哦，被你放下。 啊，这是对，这是 下一集。那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以现在维刚对公司的那个爱恋度较低的情况下， 爱恋度， 当有一些人在乱骂你的公司的时候， 哎，欸，我还是跟你一样。 你会跟我一样有一种 油然而生的一种愤怒，就像上一集一样， 因为你们知道什么是事实啊， 嗯，爱真理更胜过于某种意识形态。 对，我觉得是。如果今天真的是公司有点问题，那外界有抨击，我也会认为这是一个改变的开始，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不是啊，唯以局内人来看，我就觉得那些只是一个瞎闹或者一个意识形态等等，我就会产生不认同。 那学校的事情，比如说你们学校出了一个变态，会 成为你吗？ 会用右手去偷摸左手边的女生的 这个 身体， 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我刚才也讲出来了，我也开始产生怀疑啊。我本来会认为，我本来天真的以为 你们学校都是精英， 都是好学生，都是好榜样。对，那有人风光，有人不风光，但是都本质上都是善的。直到有些事情产生之后，我就产生怀疑。那我不会减少对学校的认同，但会避免自己盲目的支持。 嗯，就是回归真理面、 理 性 面。 所以那个小护士他最后选择就是 相信自己的价值观，相信自己所信仰的价值，去推翻或者是去对抗他本来敬仰的、信赖的、爱慕的那个技术 生，有对医生 那个概念。 所以他就是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再这样做，所有的记忆都值得保存。 这是他的理念。 嗯， 所以我们下一集要聊什么？ 我这一季真的好痛苦。 下一集我们聊一点真的比较有点恐怖，但是又蛮深的电影好 了，就是不同的恐怖感啊，不同的恐怖感。 这部片两个字 是什么？ 毒药，药是药屎的药。 经典恐怖片。 这部片很有意思，是我觉得它里头，它看起来好像是 B级电影，但它却有 S 级的水准 ，S 级的灵魂。 S 级是哪一级啊 ？S 级就比 A 级再更上面一层。 有这种级？ 就是悠悠白书的分类吧。 它后来变成各种东西、各种漫画分强度的一种分类法。 B A S， 然后 D C B A， 在上面就 S， S 就是 A 以上都叫做 S， Super 的意思。 没有， 没有 S 加的， 没有 S 加。 OK， 好。其实在场的就只有蓝豆丝好像没有看过， 因为我白书我有看过啦。 我是说毒药啦。那就在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 我会一定会，因为感觉很恐怖。 看一下， 可以。 就这样，我们掏了这么多心，掏了这么多肺， 灵魂 可以休息两个礼拜， 可以休息两个礼拜， 没有吧？ 是大家好好 三个礼拜， 好好珍藏我们分享出去的灵魂，好吗？ 好。 然后，或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把灵魂寄给我们， 私信给我们，或者是留言给我们。 对， 即使你们不留，我们也不会受伤。 这集没有， 你们不按在我也不 这集，这集我很好奇，这集上集讲到了。电风扇嘛， 对啊， 那这集完全没人提都没提 哦。 但是我想知道 的话也是可以啊。 听了上一集之后，我一开始那个很愤怒的电风扇的发言， 嗯， 讨论到信任和不信任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中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哎、欸， 不知道哎、欸，可能会发生些什么吧。 比如说， 我们拭目以待， 会不会突然超多人买啊？ 哦，这样子，那你要先跟我讲，因为你知道我还要利用下班时间， 让子弹飞了一下子，然后他们真的去各家夜市啊什么 找一下 小店去、 哦，有两个礼拜时间给他们找哎、欸， 就他们发现说，哎、欸，真的令人很感 激。而且如果我捐的十台电风扇跟你捐的五台电风扇有上新闻的话， 哎、欸，对啊，这中间那会发生什么事、欸？ 好期待啊！ 欸、你丢老板了没 有？我有问了，你要颜色要决定，还是统一颜色？粉红色，粉红色。 我出十台， 青菜。 航空空姐。 嗯、 欸，但是如果他们明天就停工了，就恢复上班， 真的， 那我 就算了，就跟你的那个一样，那个咖啡进出旅馆一样，是囤货啊。 不用囤货， 期待期待下 一次吧。真的不需要，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 我也觉得不需要，因为以蓝豆丝的业务力，应该很快就卖掉了。 我不是在卖电风扇的。 好，我们一起为蓝豆丝加油。 我是用利用电风扇来分享我的灵魂的，好吗？ 对。 所以谁想要我灵魂，谁就需要来一 台。我要。好。好，那就这样了，谢谢， 拜拜， 拜拜。